最后叶落归根。1965年7月，他回到北京。 总长，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，我早就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部署是错误的，现在可好，南京失陷，门户打开，共军长驱直入，而我们几十万大军退击上海，前无出路，后有大海，我们到这里来是准备跳海的吗？我判断共军的行动无一不准确，可是指挥作战的却丝毫不予采纳，我这个幕僚还有什么当头？蔡厅长，蔡厅长，您 一个小孩懂什么？ 你还有脸摆老师的臭架子？现在没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个军人。 军人，军人的天职是服从。 服从？那我以顾总长的名义命令你，你为什么不服从？ 顾总长也得听总裁的，我有总裁手令。 总裁手令？你拿出来。拿呀。 上海存有价值3亿多美元的黄金银元，命令全部抢运台湾，在未运完之前，谭恩伯要集中兵力坚守上海，如该项金银不能全部抢运台湾，则为谭恩伯陈良试问。中正手令。看看看看，要不是小子今天发狂，你们谁都别想知道机密。告诉你们吧，总裁根本无心死守上海，运完了经营我就撤退舟山群岛。诸位长官，没有事的还是先到广东去吧，免得在这儿碍手碍脚的。 你把我的手令给人看了？看了就看了吧，免得乱嚷嚷。听说你总爱把自己比作曹操，曹操的儿子曹丕可是篡了汉献帝的位的，你成不了曹操，你要学曾国藩。 是，我学做郑文正公。 你也成不了曾国藩，你去吧，我还是相信你的。 是，我绝不辜负总裁的信任。 你接着讲吧。 是。 坐下讲，坐下讲。 李副总统回到桂林，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。 他可能北非吗？ 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，桂系军人反对。 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，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。 是。 于右任老先生呢？ 在我手里。 嗯，很好。人们以为我只要金条，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，什么张澜、罗隆基、史良、胡觉文、陈明书了，这个荣毅仁、杜月笙，浙大校长祝可桢了，都别让他们溜了。 是，不过卑职以为你们没多大力量。 张澜、罗隆基这些人还是不杀好。 总裁明鉴。 少立子、张之松的家属不许到北平。 是。 温白先生，你的夫人和孩子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。 啊，陈先生， 你好， 你好， 你好， 你好， 你好， 你好， 啊，邓政委， 你好，胡老板， 你好， 胡老板就是上海外贸局长啊。哦，这个大作家当然是文化局长了。小燕同志啊， 嗯， 昨天你不是这个样子啊？ 昨天我穿西装。 哦， 你这个样子别把上海的文化人给我吓跑了哦。 不吓不跑，他穿上军装也还是个文化人。 是啊。哎，他可不得了啊，光大华航总经理跟陈国富合作办中心制药厂，生意做得雅花花。还有个国军少将军衔嘞。 恩来同志批准我买的军衔。 卢老板，我可接到了揭发信哦。说你这个共产党员呐，也是花钱买的，人家用劳克保证你呀是个国民党员。 老卢啊，你把敌人和自己人都搞糊涂了啊。见到你们我比较放心了，不过留在上海组织沪昌沪校的刘长胜、张成忠、刘宁毅他们是我担心呐。 上海固若金汤，它的钢铁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过33%，这是汤恩伯讲的，你怎么看？ 守半年问题不大吧？ 可我要求他守一年。 爷爷，咱们去哪儿？ 去葛祖村，爷爷小时候在那里住过。 那儿好，还是总统府好？ 1949年5月24日下午，蒋介石向故乡投过最后一瞥，悄然离去。14小时之后，人民解放军22军和4名山游击队在他的家乡会师。 爷爷，咱们去哪儿？ 去很远的地方。 不回来了吗？ 爷爷若回不来，你还是要回来的。 报告。 念吧。 5月12日，共军3野90兵团围攻上海外围，发生激战。14日，共军向我狮子林一线全面进攻，战况激烈，共军损失惨重。17日，战况至为激烈，汤司令调整主阵地部署。23日，共军攻入苏州河以南地区。 啊，快动腰，请 对对 对， 啊 对， 同志们， 两个 回答， 听到没有？ 啊， 领导请回答。 43号房间， 听到吗？ 我是指挥部，我马上报告。 啊， 哎， 报告军长，陈毅司令员到了。军长，军长。 好， 军长。 哎，好。什么？喂，喂， 同志们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，哦。 是 27军军长聂凤智。 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快坐下坐下坐下。怎么样啊？ 拿了没有？ 还有啥子问题啊？ 只剩下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了。230师8000多人在那里顽抗，可是你又命令不许停水停电，您说呢？ 230是我骄傲的川军嘛，有个副师长叫徐昭。 对 啊，那是陆军大学教官江子英的学生。哎，查查江子英的住处和电话，电话能通吗？ 啊，上海电话公司已全部控制在我地下党手中，十万部电话畅通无阻。 嗯，与他联系，设法通过他逼迫230师缴械。 是。 谁住这里啊？ 孙夫人宋庆龄。 我以毛主席、周副主席和我陈毅的名义命令你们，不许打扰， 不会出一点差错。 是。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通告。 怎么一年半年，才守了15天？秦毛，去舟山海面。 海上，总裁的身体。 秦毛。 还生巴巴的气吗？ 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？ 等我忙完了开国大典以后，我亲自给你们操办喜事。 主席，有根白发，拔不拔？ 小贵，告诉叶子龙，叫他派辆车来。 是。 叶子龙，叶子龙， 看我的战斗啊！今年过完过，哎，羊头肉。 先生，接活的。哎，谢谢您了。 好的，接官了，来了，这儿坐着吧。 哎，我说，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，那是大富大贵之人。 怎么着？就凭您， 嗯， 还能给他看相啊？ 哎，我瞅相片儿啊。 那我也见过。您的话没开口了吗？ 嫂子好着呢。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，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。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，可是听戏呀，还得听马老板的， 对， 过瘾。 那当然了， 那是没错。 要说听戏 呀、 啊，那还得是马老板、谭老板。马老板那味儿，那叫地道。您听着，嘿， 我正在城楼观山老景。 哎，我说，现如今呐、啊，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。那天怎么着？我拉了一个大兵，走到西子牌楼，一拐弯我一伸手，您猜怎么着？他啪，给我敬了个礼。 哎，那是怎么茬？ 就是啊。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。 老伴，结账哦。 吃好了您呢？3500块了您呢？ 啊，对不起，他的钱由我来付。 嗯嗯， 给。啊，咱们走吧。 毛泽东， 这人是毛泽东啊！ 什么？ 这是毛泽东啊！ 嗨、哎，我怎么跟他要钱呢？ 就是、 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？哎呀！ 一马里娘，西凉的，哦吼，都来了。哦，彭大将军 王真 又打了个大胜仗。严老西当了行政院长，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，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。诸位有事吗？哦，就毕时没有来吗？哦，他龙体千安， 这差不多是书记处全会了吗？ 嗯，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，这怪不得叶子龙和靖委员啊。我说完了，你们说吧。 哼，你全都说了，我们还说啥？ 但要下不为例。 关于这一点，中央是有决定的。 是的，是的。不过，我可是有收获呀、啊。北平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，可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，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，一打听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。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，我也很有兴趣啊。恩来，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，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？ 开了几个座谈会，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，一动也动不得。 这种意见不可取。我喜欢四合院，也不反对搭屋顶。可是我们是行政权，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？ 患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。 这话也听不得。经过战乱，人民失业的、挨饿的，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？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，不多建工厂，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，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。这些专家呀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。 市团委组织了40000娃娃们清除垃圾。 好，必要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嘛。 嗯， 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很高啊。 对呀，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，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。我确信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，不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保守，会大大的加快，大大的提前。 此一毛泽东，彼一毛泽东啊。 哦，少奇。 嗯， 你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，我们还有90%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同古代近似。 是讲过，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。 嗯，因此走过了头，还要退回来重新走，进一步退两步。 哎呀，少奇呀、啊！ 在我第二、第三野战军渡江的同时，彭大将军的第一野战军正横扫西北，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，第十八、十九、二十兵团攻克太原。在此时，美国星条旗悄然坠地，斯图雷登凄凄惶惶地走了。 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。斯图雷登走了，白皮书来了，很好，很好，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。 啊，来了啊，啊，请啊，你好啊，哎，好。李姐啊，不用忙了。哎，李姐，到时候了，为什么不叫我？ 客人已经来了。 哦， 孟行、尹超， 你好， 启明先生，您好， 好，好，我们解放了。啊， 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，他十分高兴，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。 谢谢恩来。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？快请坐吧。啊， 请， 请，请吧。 我还记得43年在重庆，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，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。哦， 那时候环境险恶，真为你们担心呐。毛主席好吗？ 好。 重庆谈判的时候，我看他脸色憔悴，不停地吸烟。劝过他要少吸， 他很好，自己说是九分能吃，七分能睡，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。嗯，烟嘛，抽得更凶了。 啊，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。 哦， 去北平。 嗯， 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。1925年，他随孙先生北上，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。1929年又去，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。我怕到哪儿去？ 是啊，我非常理解。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。 清灵先生，重庆未交，胡金思年，仰望之城，玉日聚集。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，建设大计，亟待商筹。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，专程欢迎先生北上，惊喜名家礼品，以便究紧庆交，知其无缺未盼。 若是去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恩来、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。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，一切由先生决定。我去，我去。 1949年9月21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。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、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、民主人士、各族代表、爱国侨胞云集北京，共商国事，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、国徽、国歌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，通过了共同纲领，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，朱德、刘少奇、宋庆龄、李济深、张澜、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。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，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 我年轻是气盛啊，对老师多有得罪啊。那年在湖南第一师范，我去干校长长干，搞了个区长运动。现在长干还在长沙吗？ 他挺惨，一大群孩子没有职业。 怎么会没有职业呢？ 张干当年想开除你的学籍，这样一个人，你想谁敢给他饭碗子？ 嗯，我马上给湖南省委写信，在几点前去。我还要把他请到北京来住上一年半载。 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大家风度。 宋公告了几十年呢、啊，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，不简单呐、啊。你的旧部很多，有要钱的就给一点，有要管的呢就安插一下。宋公也要有点大家风度嘛啊。 共产党不讲这个 啊，政府每月发给你特别费大米50000斤呐、啊，任你开支，够吗？ 够了，够了，谢谢 啊， 主席。 是朱老总教我吗？ 啊，不， 哎，就是蒋介石教我，也不至于这样子吗？啊， 主席，您家乡的韶山冲的乡亲们来了。 好，好啊，小小的韶山冲出了个大官呐、啊。哦，就像当年凤阳出了个朱元璋 啊， 啊，也许是来攀攀亲打点秋风什么的啊。他们帮助我抚养过孩子，我家几口人四代白区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掩护，也许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呀。 主席是忙，我告辞了。 好，改日再谈。 好， 松松程老前辈。 是，告辞了。 好好， 这就是金銮殿呐。 啊，说不定啊，这是乾隆爷批帖子的地方啊。 如今这江山叫咱姓毛的坐了。 哦，乡亲们好啊！ 主席好， 主席好， 主席好。 哎呦，哎，舅叔，这可使不得呀！啊，舅叔啊，我在家乡搞革命的时候，可没有这种规矩啊！啊， 现在不是那个了吗？我说大侄子。哎，咱这国号叫什么呀？ 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好不好啊？ 嗯，我得替你好好想想。这年号呢？ 准备采用公元纪年。今年是1949年。 嗯 啊，来来来， 这个好啊，嗯、这写的年头多呀。 啊，咱们家乡再画成分吧。 画了，画了。 嗯，我家画的是什么呀？ 贫农。你家不贫农，谁家贫农啊？ 舅叔啊，你还不知道我家的老底吗？这得公事公办，我家应是富农。一会儿我写封信给农会，你老给捎回去。 你还是贴上印花把它寄回去吧，我们这些人不想走了，在你手下干点杂差。 哦，那可不行。 哎，打虎还是亲兄弟，上阵莫过父子兵嘛。 这江山我们得替你看着点儿。 做不得，做不得，做不得呀！ 好啊你，这姓毛的你不封，禁用那国民党的大官啊！ 你指的是？ 我们知道，你刚才就封了那个姓程的。 你说的是程潜呐？旗帜是他， 多了， 还有张之中、傅作义、陈明仁，他们起义，我们少死多少人？他们一封信，甚至可以消灭国民党一两个兵团呐、啊！这笔账您老没算过来啊？ 那我得替你好好算一算。 三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三十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由此上溯到1840年，从那时起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 你坐下。 爸爸，你哭了。 你的工作怎么安排的？ 哦，大概是去政务院吧。 不行。 爸爸，是不是因为我是你儿子？ 你不够格啊。我的权力大得很，但给你的权利只有一个，劳动。你才27岁，浮在上边不好。 是，我听您的。 爸爸知道你很苦啊。8岁就跟你母亲一起坐牢受刑，被营救出来的时候，你骨瘦如柴，奄奄一息。在苏联的时候，你进过军事学院，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。 庆幸的是我没死。 是的，你没有死，但死去的又有多少啊。 您就是为了这些吗？ 是的，我想到方志敏他们，还有吴叔，为革命英勇捐躯的战士们，当然还有开会，你的母亲。你到湖南去一次吧，看看你外婆，告诉他老人家，毛泽东永远是他的儿子。 哎， 大海那边在干什么？ 毛泽东要举行开国大典了。 明天？ 对，明天。 我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子。 还不是群众运动，穷人上大街游行。您不是说过，得天下易，治天下难吗？ 毛泽东有时比我高明，国父讲过，天下大事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 我们不是正处在逆境中吗？我们应检讨过去，希望还是有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希望。 爸爸，您应该高兴才是啊。 高兴，当然高兴，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沉重。我忽然记起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他跟我的谈话。 黄炎培？ 是的，黄仁植，清朝巨人，同盟会会员，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，大我15岁啊。 他说什么？ 他说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就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，要灭亡也很快，一忽而的事。他进一步解释说，大凡出事聚精会神，没有一事不用心，没有一人不卖力。也许那时艰难困苦，只有从万事中觅取一生。 他说的有道理。 他又说， 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胜利的曙光来临之时，想到的是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他想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怎样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的阴谋破坏，赢得巩固。但他始终坚信，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创业之本，也是立国之本。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，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。1950年11月25日，毛岸英牺牲在朝鲜平安北道大鱼洞，年仅28岁。 报告总裁，轰炸机编队完毕，共分2个梯队，120架飞机。 经过去看看，好像艾伦在哭，去把他领来。 是。 为什么哭啊？ 父亲，您不是说今天是国耻之日，蒋家老小应该停烟火一天吗？ 嗯，吃，爷爷让你吃。 嗯， 吃吧。 嗯，爷爷你真好。 爷爷不好，爷爷要是好怎么会把你带到这里？ 空军周总司令。 有。 从台湾起飞半径过大，南韩又交涉不下来，美国人，哼，我是了解他们的。算了，轰炸机编队撤销。 是。 海军贵总司令。 有。 继续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封锁。 是。 我是出来了，可我把四万万人吃饭的包袱甩给了毛泽东。民以食为天呐，对全体，我们要处变不惊，自强不息，这样反攻必胜，富国必成。 是。 你们可以走了。你可以走了， 父亲。 他依靠从大陆搜刮来的大量黄金财宝盘踞台湾，梦想在大陆的西南一隅保存一块反共阵地，终究没有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夙愿的蒋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湾病逝。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。